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是呢，即是讲理想我有什麼錯呢，即是同人拜下年會有錯啦。 好、哦、恭喜發財。 咁、啊、都係啊，你知啊，那些年永遠都係呢、這個星係我有放假嘅我哋替補戰南俱樂部嘅節目嚟啦。 罐頭節目。 罐頭節目嚟㗎啦。咁樣我真係每年都係呢句㗎啦，好多幕每都話我搞咗第二句新㗎啦，冇。因為我成日覺得好嘅賀年語呢就即係用一世、嗯、我都係嗰句㗎啦，即係祝大家溝女溝到唔停手啦，就搞嘢搞到冇得唞啦。其實呢句說話我諗咗好多年㗎、啊、所以我會一路長期用落去㗎、啊、就唔理阿健哥哥係咁喺度你悶唔撚悶啲呀，我唔會即係講那些年啦，其實我又可以解釋那些年係乜嘢呀，咁那些年呢其實呢個節目呢我係希望呢係我唔出戰南做出啦，即係例如呢當然啦，好似啲公眾假期呀、啊、咁大家休息呀、啊、咁樣我會做啦，即係大家嚟試講句啦，即係如果我病呀、啊、其實那些年呢都可以出嘅，咁試完呢其實戰南呢我已經錄到一月尾㗎啦 ,ok, 咁、嗯、就所以呢我好舒話呢一集呢就一定係新年嗰一集嚟㗎啦 ,ok, 係啦， 你有曬罐頭 啦，就唔係病就唔會病啦，咁樣即係聽咁大家嚟試啦，咁其實病唔病有乜所謂嘅，咁我就係睇下你想講咩嘅啫，係咪先？咁我今次會講啲咩 topic 呢，即係嗱你諗下啦，我曾經講過我喺我那些年嘅初戀啦、嗯、第一次照雞啦，仲有我去搬去其他地方住嘅感覺啦、嗯、即係其他上熟咩湖埗村啊咁嗰啲啦，咁 水庫 啊水庫啊咁水庫唔知講咩啦，唔記得咗啦，咁上下沙啦，咁下沙啦，咁我又講過我第一次斜骨啦，香港斜骨同埋第一次嘅大陸斜骨啦，即係講過那些年嘅斜骨啦，但今次呢就試下講一啲即係學術少少學術啲少少嘅嘢，文字啲嘅 文字啲嘅 啊，我啲老母有話佢大佬你話你講呢啲咁樣我都想瞓覺，唔知可唔可以瞓覺啊，我又講下聖經啊，即係那些年我睇過嘅鹹書、 哦、 即係你諗下啦，即係其實 唔係只係字嘅，唔係多數圖嘅少少 嗱、坦白講我自己係我一向都認為係咁樣嘅， 嗯、 我係唔鍾意睇鹹書嘅人嚟嘅， 点解咧？ 我系觉得自己做咧，好捻过去睇，但系咧，即系咸书咧，就真系有啲好值得去讲嘅 topic 嚟嘅， 系当年 啊，唔系当然，系当年。 嗯， 今时今日嗰啲咁嘅咸书又好啦，系报纸嗰啲副刊讲咸湿嘢噶啦，嗰啲古仔都好，我系觉得同以前比。 哦，咁當然啦， 天同地嘅。嗱，我先未講鹹書之前，咁我係你知我一個，我都算一個淫賊嚟㗎啦。咁、 嗯、 我應該係受我父親影響，唔好咁樣講，我父親一動啊，新年流啦。咁、啊、我爸爸咧，好細個喺我好細個時候咧，就買啲報紙啊、 嗯， 就嗰時候咧就買《紅綠日報》。 哇，未聽過， 未聽過咧，即係嗰時候有咩嗰啲《太妍報》啊，《紅綠日報》咧，就其實報紙唔多嘅，係得一版咁樣就講下港文，入邊有少少講下馬經，咁啊最重要嗰篇咧就係啲副刊，副刊裏邊咧有一半咧係講鹹濕嘢嘅，通常鹹濕嘢點樣咧就會 古仔啊， 會有啲古仔啦，就唔同而家咁嘅，而家就係邊嗰條女咁 樣、啊， 根本係廣告嚟啊，嗰時候都唔係廣，而家都唔係廣告，嗰時候都唔係廣告嚟，即係創作啦， 嗰時有連載。 是連載的，有通常連載我可以慢慢講一下先的、他們又會有一幅類似半裸或者露點的相片、以前很 open 的、只在內頁露點是不要緊的、當然沒有發閪給你看的，那時候就是露點的，即是三點不露、三點不露 兩點不露 兩點不露一點不露一點不露一點不露貼這些相片、有很多專欄，有些當然是講一下那些什麼、又不好意思、又不好意思喂大佬，我嗰次搞嗰件叫嗰隻雞，跟住下面赤赤地我阿牛醫生，屌你有咩方法可以幫我解決啦、啊、咁牛醫生呢就會話唉、你自己呢就應該買啲雙氧水咁上下啦，我唔夠嘅早係講笑嘅。 雙氧水 真係㗎，佢用啲咩急凍啲乜撚嘢 垫啲油啊， 啊， 搵啲搵啲嘢垫啲油，或者系搵啲双水拿啲油噶，系好似双氧水添啊，定系强水我唔知啊。 油咧系一种闪嗰啲嘢啦，咁我嘅手都生过嘅。 喂， 咁真系去冰佢嘅，冰到死咗。 唔同嘅油咧，其实都啱嘅。呢种嘅病咧，其实咧就唔系一定系属于性病，但系属于油嘅，喺度嘅货系油嘅性病。 野菜花就系油 系啦，就只会喺性器官度生长嘅，就嗰种油就系油嘅性病。有啲油你生油可能生喺手指度啊，或者生喺其他地方咧，嗰啲都系油，但系嗰只唔计落性病毒嘅。 冇错 ，OK 啊，咁样嗱，我呢啲咁嘅常识咧，就完全咧就系睇过啲报纸啦。 哦，我以为卢系啦，卢姓卢啊，教你啫， 唔系阿卢医生唔会咁教我嘅，系或者咧，卢医生只会劝你睇医生。OK， 有咩嘢睇医生啦，吓你唔好自己医，唔好自己医啦。嗰时候就真通常自己医嘅啫嘛。喂，嗰时候喂，讲紧我读紧小学或者中学嗰时候，小学时期。啊、我已经受我爸爸的熏陶，好喜欢看报纸的，尤其是《红绿日报》。OK， 好啦，咁样即系嗰时嗰啲创作嘅咧，即系嗰啲文笔啊，系比而家系好几多咧。嗱，我战男咧就成日有一句说话嘅，啊，我成日掹我支盘龙棍出嚟帮你止痕。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嘅， 哦，就 系二十几三十年前，我大概十。零岁左右，我睇《红绿日报》其中一个古仔，就会讲呢一样嘢。我掹条盘咩盘龙棍定任龙棍定龙任棍啦，好似有个龙字有个棍字啦，就帮你止痕。喂，我啲今时今日我到记到而家，喂，今时今日我讲都唔勾。你谂下当时嗰种创作力系点啊？系先？所以我又细细个咧都好中意睇呢啲嘅文字嘅，吓咁啊！当然睇完啲文字之后就 顺便 喺厕所就吓嗰啲唔方便讲啦。咁都知噶啦，系咪先？咁好 从小养成呢个习惯。 从小养成，即系我成日讲我自己有病噶嘛，系咪先？我有呢个性沉溺啊，我即系听系咪先？即系我系24小时可以好中意伸只手入裤浪度，就算唔叫鸡我都起佢一起嘅。OK， 好咩？我性沉溺，即系但系呢种病我冇打算医。即系网友都唔会叫我医啦，系咪先？我哋要医两种副节目组，系咪先？即系所以我咁样嘅。但系呢次个 topic 就叫做那些年我睇过嘅咸书啦，系咪先？但所以就唔好讲报纸呢啲咁咸股，我就试下讲那些年我最中意嗰两本咸书啦。 系 记住。唔係 Playboy， 唔係 Penthouse， 黐線咯，邊有啲咁嘅文化去睇啊？ 咁係睇龍虎豹 啦，亦係冇錯啦，亦都唔係老爺車。OK， 因為老爺車嗰啲就其實多圖啊， 大齋圖啊，基本上 我唔中意圖嘅，其實我真 係老爺車啊，香港舊梯嗰啲基本上齋圖嚟嘅， 即係啲咩十隻白虎啊嗰啲咧，其實呢啲鹹書，可能好多網友都中意睇呢一類型嘅鹹書。OK， 嗰啲純粹真係學你話齋伸隻手入褲， 係咯， 搞掂啦， 唔係嘅，其實都唔係，我覺得係呢啲官能上嘅啫， 係啊， 即 係純粹官能刺激。 咁我當然啦，即係學你話齋啦，第一次睇嗰本當然係龍虎豹啦，阿碌你有睇過啦。 梗系 冇理由冇睇过啊，系咪先？ 冇睇过香港人 系咯，你去加拿大之前，你都系靠佢维生啫嘛，系咪先？个个都系啊，系咪先 ？OK， 好啦， 香港小姐都系靠佢 维生，系啊 ，OK， 嗱，你谂下，龙虎豹 ，OK， 未讲佢我最中意嘅咸股之前，嗱，都系差唔多模式 ，OK， 仅有几页。大葉啦，已經唔會係細葉啦。 咁 葉嘩，冚家產真係三點盡露喎，係咪先？但當然嗰時嗰啲女兒呢就真係 嘩，嗰陣好似多數太妹， 太就太多係太妹囉，係啦，就或者越南妹啦， 即係吉隆坡 嘅，咁最靚就搵啲吉隆坡妹啦，係咪先？但係咁嗰多，但係嗰時候啲女都係，我見到嗰啲嗰塊嘢都係反到呢，即係反到唔反，成個牛肺咁，咁嗰咁樣即係新年流流真係無謂啦，嚟講呢啲啦，就講返內文啦，我覺得 OK， 即係最令我最鍾意嘅一個鹹古小說。不能够唔讲系叫做丑男人。 梗系啦，哇呢、這个真系经典。 喂佢嗰个创作真系黐撚咗事。你话战男俱乐部系一个创作嘅节目啊，或者系将一啲事迹讲出嚟。如果我系一个丑男人，喂我讲嗰个嘢系更加夸张一百万倍度咯。你谂下有咩 turn 呢？turn 事啦，头先讲就系有个三渣二子伴啦。 系， 你知唔知咩三揸二指换先？ 三隻手咁样揸， 即系你 揸两指， 即系你条你条脚系可以俾一个人嘅手， 三隻手 揸三揸三下，然后仲可以突出两隻半手指嘅， 嗯， 哇，大佬，你 个手男人好 Q 长啊嘛， 系好超长咁咪就三揸二指半咯。 但系佢又冇讲几长嘅， 系三揸二指半， 即系佢冇讲几寸嘅， 即系佢唔会话俾你几寸，咪等你去嗱，就等你去思考咯。 但系就记得佢系好卵丑嘅， 系好卵丑唔靓 嘅。但系呢度呢女又好卵中意佢搞嘅，因为佢好卵 劲。佢每一次见即系你女，好似我哋喺 A V 咁，见到佢条女肉嗰条张好长，佢就好卵中意噶嘛。其实系咪先？咁某程度都当然唔系啦。嗱，净系三揸二指半已经系好出名、好出位啦。喂，佢仲坐，佢又系凭佢三揸二指半呢个能力。呢、這个天生嘅异品、 嗯、 ，OK， 去拯救女子嘅，即系佢系一个正凭佢自己个性器官去救个女仔。点解要救女仔呢？因为同时有敌对嘅人啊， 嗯， 吓系一个党派嚟嘅，团队嚟嘅，即系我唔知咩热血嗰啲啊，我唔知啦，敌对嗰啲，咁嗰班咧就叫做咩咧？就叫做插沙党啊。 嗯、 喂，屌你老味！喂，你谂下系几多夸张啊？嗰时候写呢个插沙党呢一班人，呢一班咁嘅流罗啦，好似啊，唔好讲人哋啊，呢一班人系每一日唔知喺赤柱啊，定系浅水湾，定系 等沙滩， 定系沙，总之系沙滩度，喺沙滩度写明嘅，唔知系浅水湾定赤柱，我唔记得咗个地方，唔好意思啊，啊就系、是、咧每日咧就喺用一条蕉喺个沙度插。喂，大佬，佢即系日子有功咧，呢一班插沙党咧，就系、是、可以令到啲女咧系接近死亡啊！即系最多，即系而且佢咁好多嘢啦。咁、嗯、呢个丑男人咧，就为咗要对付呢班插沙党。 嗯 ，OK， 其实我觉得可以各有各做啊。唔紧要，但系唔紧要。OK， 咁呢个丑男人咧，就用佢嗰三揸二指半嘅长度， 嗯、 但唔知嘅佢，我唔知佢个粗度喎。OK， 吓系咪啊？系噶，佢冇讲啊。所以咧，我睇晒，咁就去拯救呢班女仔、嗯，而阻止呢一班插沙党去为所欲为啊。 嗯， 因为呢班插沙党插亲嗰班女咧，全部都挂柴咁滞。即系咧，喂，但系你谂下，当时啦吓，嗱、我又讲下嗱，呢啲系佢个好精彩嘅内容啦。可以讲下佢当时嗰个时代背景啦、 嗯。 当时嘅时代背景就等于香嗰时啱啱香港 系 70、80年代吓，咁左右到啦。咁嗰时候咧就冇咁多。色情资讯啦，系咪先？ 系啊， 亦都啲人咧，即系未起飞，半起飞啦，吓、 嗯， 咁啊，佢有好多男人，好多嘢都嗰时啲男人都循规蹈矩嘅，即系冇咁多贱男出现啊，系咪先？系啦、啊啊，但系呢个丑男人咧，就搞嗰啲女咧，就乜柒人都有嘅，话俾你听，吓佢空中小姐啦，系咪先？喂，即系以而家我 A 位炒佢，空中小姐啦，家庭教师啦，大学生啦，喂，佢真系搞紧而家系呢啲。 有 啊，制服有画 A V 咁啊，女警啦，系咪先？佢乜嘢角色都有，佢系令到你满足咗你咩咧？你从来冇搞过嘅，佢满足到你， 嗯， 吓、啊、就等于而家嘅 A V。啊！當 A V 仲多元化啦，有一個叫高秀平噶嘛，你知唔知咩噶？貧乳啊，OK， 有貧乳噶嘛，佢適合唔同嘅類型嘅人。你醜男人就係搞足唔同工作嘅女性，啊，當然有人妻啦，有乜嘢都有啦，咁樣就對抗佢喺正義嘅層面去對抗呢個插沙黨。喂，大佬真係功德無量，而且佢用嘅文字咧就。真係好正嘅， 好絕品， 好絕品嘅，而且係我憑記憶咧，我就記得話眼奔奔咁立入去啦，仲有嗰啲抹濕動作啦，不停抽插啦， 喺嗰度學嘅啫， 不停抽插1000唔知幾多萬下啦，直至條女性冷感啊！我記得有一集咪講佢女性冷感嘅，係插到嗰件女咧高呼老公不要啦嚇、 啊！我記得佢有一樣嘢咧，我印象中好似系佢讲嘅，就系讲咧有一个女人咧同个男人做下咧，突然间杀咗个男人，因为嗰个男人死嗰一刻咧，嗰碌嘢 特别硬 啊！即系呢样嘢，哇！我细个 都有睇，我都有睇过。 细个睇嗰种，哇！乜咁样？ 嘅事实嚟嘅， 系事实嚟嘅。但系佢又点样知嘅咧？ 系咯，佢可能系资料搜集喎。喂，你睇下做一本咁嘅， 嗰阵已经有啲咁嘅资料搜集。 即系嗰阵时嘅人系非常之好蒲啊！佢系好中意写作，而且好搵好多资料，系咪先？喂，你谂下啦，净系我 即系证明佢写嗰啲嘢唔系乱咁， 唔系乱鸠咁噏噶， 真系知道人死嗰刻， 系咪先？ 慢啲嘅，吓，而且嗰个丑男人亦都系对付过呢、這个呢、這个变态女仔女子噶嘛，即系你乜嘢人都有，你可以令到佢会觉得哇，你可以个非常多嘅幻想，吓、啊，就咁样咁好可惜啊，到今时今日龙虎豹就都可以叫做不知所谓啦，就先末期嘅龙虎豹系咪先？即系我谂啊， 唔系嗰阵嘅龙虎豹， 嗰时候有啲读者信箱啦， 龙虎豹好似停过一轮， 停过一轮啦，而家再做翻，再做翻就已经同以前争好远，咪争好远啊！而且起码你啲文采文笔， 当然 你嗱你 有咸哥啦， 咸哥咧龙虎豹好睇，实在系好矜贵啊嘛， 就好卵贵， 唔系好卵贵咧，就你哋改嘅。O K， 到自己梗系话自己系低，实在系低消费啊嘛。喂，嗰时候咸哥又有啦，系咪先？ 即系佢啲咸哥真系好鬼正嘅，即系龙虎豹好睇其中一只啦，但系其他好多 好多嘅 啊，真系唔记得晒。 咩狂夫个空虚嗰啲啊，咁实话啦，我唔好记得。好多歌，即系佢系令到当时啲人系期期追，而且我就最简单好中意追啲丑男人嘅。但系嗰啲丑男人完咗之后咧，其实就龙虎豹我就冇追噶啦。 嗯， 吓咁啊，因为图片系永远吸引到我。 丑男人个作者系咩名 字？唔够记啊，就好似就系叫丑男人嘅，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OK， 咁啊，讲完呢本龙虎豹啦，系咪先？你仲有冇补充先？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就 事新少少， 系啦，又讲新少少啦，咁样，咁就要讲豪情嘅出现啦。O K， 但系讲新少少，我又冇乜资料，因为 O K， O K， 咁讲新少少，我都唔系讲豪情 ，O、okay? K，、因为豪情咧，其实好多 豪情我冇睇过 ，O K， 其实做咩咧？其实 有套咩戏？ 华南资讯咯， 陈奕迅做嘅咯， 都有七八成是啱嘅，佢讲啲嘢，即係佢係第一个令到啲马篮公开化啦、市场化啦、同埋广告化啦，咁样就第一次免费叫鸡、就係、是、豪情出㗎啦。 第一次点样为之第一次 佢喺度讲话你只要攞住本豪情只要剪咗个 coupon 出嚟呢，跟住呢就可以上某一间马篮度免费叫隻鸡排长龙。坚嘅呢单嘢都系坚嘅，排长龙都系坚嘅，排长龙都系坚嘅。即系当时就呢一期咁多，当然我有睇啦，因为而家唔系我睇第二版，已经唔系第一版啦，话俾你听，第二版系假印嘅，话俾你听。OK， 有冇印翻先第二版？ 有，全部都有的。哇，跟住就好快又澄清话讲笑啦 吓。哦，即系唔系真嘅， 系真嘅。是真係免費叫雞， 咁講笑 先。第二期就講話講笑啫，因為可能受到一啲壓力啦，咁樣就講笑啦。咁我都其實我對 豪情會叫 咧，我冇嘅，因為當時咧我自己已經喺呢個布蘭街好混熟噶啦，我都唔需要去嗰間嘢嚇咁樣嚇。咁當然啦，除咗呢一，因為我講豪情嗰時候咧，係帶出咩嘢咧？帶出好多周邊好多類似嘅鹹書，全部圖啦，好多好多照片啦，同埋啲馬攬嘅消費啦。但我唔係講豪情 ，OK？、我講我另一本都幾中意嘅，但只一期。 只有一期， 第一期好系好中意， 只系一期中意。 唔系佢出咗好多期噶啦，其实吓，佢跟住 梗系中意第一期。 第一期咧，佢就揾咗一件好靓、好靓、好，我谂都系十八九岁嘅香港陀地，全裸影相，嗰条女系靓捻到咧。即係除咗係我杯茶之外啦，當然啦，你咪話屌你香牛你杯茶，你杯茶就唔係我杯茶。總之我呢 高手 因為我呢杯茶唔係高唔係睇唔係高手平，我將我呢杯茶係一定大家都鍾意呢杯茶，有鄰家少女 feel 嚟㗎。即係佢呢一個 呢本鹹書叫咩名啫 ？OK。兩個字嘅啫 ，OK， 你即係買，一買買得翻冇啦，佢唔知得幾期就跟住執咗啦，咁啊，佢我又買咗佢第一期，點解我會買第一期咧？就因為豪情嘅關係，豪情咧跟住佢咪做啲馬攬線稿啦，唔好話廣告啦，係咪咁跟住咧就 OK， 就係其實咧 OK 呢本書咧，嗱我可以講俾你聽啦，係一啲業界人士做嘅。 OK， 即系喺砵蘭街嘅業界人士，馬蘭人士做嘅。咁咧就其中有一間咧就馬蘭咧就喺呢、這個女人街系咩街？通菜街系嘛？ 系通菜街。 通菜街有一間馬蘭。OK， 咪西洋菜街，通菜街，通菜街系西洋菜街出边嗰啲。 系通菜街，仲有一个马篮，就识佢嘅。咁样就识佢哋嘅。咩咁啊？成日帮佢卖广告嘅。咁啊，成日话你上咧就上去呢通菜街呢一间马篮啊。咁咧，我就知道，哇，冚家铲不进不实嘅。 即係講撚到呢間馬樓非常之好啊！冚家產我去嗰時候咧，我去呢間馬樓，因為其實呢間馬樓我都有去過。喂，冚家產咧，點解我去咧？就因為呢間馬樓咧係唔使等，唔使等房嘅。 哦， 因為即係閪到震 唔得啊！ 即係閪到震嘅話，即係咧。咁我話貪方便去嗰間馬樓滾啦，因為又唔使等房，係咪先？咁你話啦，一間場。冇乜客嘅，你去到客，你去上到去，佢当你大爷咁招呼㗎嘛,ok, 係你记住佢搵你可以我就去呢间马栏呢我唔开得名 ,ok, 啊咁我就同呢啲人都 依家冇啦。 冇啦、啊、但我都要打下攞嘅咁呢啲可以追到我同啲人打个攞即係几运熟嘅 ,ok, 呢班人。咁因为首先而家就难听个大哥嚟噶，喺个地方系咪先？咁啊，成日咪招呼我好啲啦。咁我可以任睇女，先任睇女，即系点样任睇女咧？我就唔会话call 啲女上嚟睇下先啦，冇咁老捻肚嘅。咁我咪坐喺个中房度咯。我成日同啲中房捻熟噶，坐喺中房度，即系个收银啦吓。咁就人哋叫鸡，咁啊人哋叫鸡，喂拣噶嘛，唔会一件就得噶嘛，我咪喺度睇啲女咯。咁、我成日有睇嘅，当然啦，本兰街我都有另外有一个主场啦。咁、我又要成日去嗰度啦。咁样，但自从喺 OK 做咗呢一啲咁嘅广告之后咧，我就唔会去啦。 哦， 因为佢真系旺捻到咧，系旺， 即系唔系啲嘢食唔得，只不过系冇人知啫， 冇人知啫。OK， 因为其实不难，当时嘅不难街咧，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几千女嘅啫。吓、你系嚟搵， 有冇几千啊？ 梗系有几千啦， 多 嘅，梗系有几千女啦。当时而家就少啲，三四百吓，唔知都唔知有冇。以前系讲几千女啊，嗰时候有奔波陀太鬼啊。你谂下啦，嗰时未有，即系我讲紧 OK 嗰嘅时候，出嚟咗时候，啱啱先有波，啱啱先有大陆妹嘅，吓、嗰时候系连大陆妹都冇，系奔波台太鬼，已经系整个市场啦，每喂好捻大个 market 噶，有啲喺有啲街嘅街头嗰啲马栏咧，系每日系做一千宗啊， 哇！ 一千宗即系一个客系一，或者一个一粒钟啊，做一千宗啊，大佬嗰时候可以做到咁。咁啊，自从 咧，马栏都几好赚。你当佢同条女炒翻50好未啊？都50,000 一百蚊一个客噶，吓一个客100蚊嘅，系80×100啦，吓咁啊！就算而家今时今日都系噶， 100×1000。哇！成十皮 一日一個月，咁一日係咁咁上下噶啦。 唔錯， 講真嗰陣係而家唔撚得啦嘛。咁有機會可以講下不能搞啲馬攬嘅，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啦。咁、我亦都可能會加深去講下點樣拆帳啊，同埋點樣運作啊，點樣我有咁啊等下次嘅下些年啦，可能下次嘅下些年可講翻大陸嘅。咁又講翻 OK。自從咁呢間場喺呢個 OK 嗰度有廣告之後咧，因為有線稿之後咧。嘩真係旺到仆街插針都插唔入。咁形成跟住其他場又會點樣呢除咗賣廣告之外。 送印花啦。 嘩好嘢就送印花啦。咩印花呢十次送一次。 喔、假、即係揼印仔。 係啦冇錯啦。嗱我就講啦我開少少名啦呢間我同佢冇乜攞打嘅。喺呢個以前執因為都應該執咗㗎啦。X 放啊。喺呢、這個女人街嘅入面嘅吓，隔篱有間71嘅 ，OK 吓、X 放咁嗰边有兩間麻辣，我识一間 X 放吓、我仲知道嗰老實嘅名，不如唔好讲啦 ，OK 咁咧就因為佢又唔會做嘥嗰啲錢買啲咁線稿，佢跟住咧就好大標明寫十送一，吓咁点样咧？佢自己印咗啲卡片。自己豪 X 指眼咁啦，咁要自己要知咩名啦，豪 X 馬攬，咁咧就咁有十個格仔，每次咧佢就自己買咗個原子印，咁即係你袋住就得噶啦，好似話佢點知乜撚嘢就好似連豪 X 都冇寫嘅， 係 因為好似話驚俾老婆抄到張嘢，總之就寫咗乜聯誼會會所咁嘅名啦，咁跟住咧就每次吸一個人仔，只要每次你完咗之後咧，做完十次之後咧，佢會真係會送一次俾你，但係咧就會限咗啦，就唔係最貴嗰啲，唔係德姑，佢就俾賓妹嚟， 哦， 點解咧？因為呢一個嘅馬攬嘅老細。是奔妹老闆來的 ,ok? 哦 奔妹老闆來的是他買啲奔妹來的、香港來做的 咁呢啲賓會，喂，基本上唔使拆俾佢㗎嘛，頭一百粒鐘， 嗯， 係咪先？佢唔使拆噶嘛，或者拆嘅話，佢都唔算好多啫， 嗯， 間房就擺咗喺度噶啦，係唔係都有得用噶啦？咁嗰件賓會係收你幾兜嘢嘅啫嘛，或者佢上面上一嚿水，咁你都要同個老細拆噶嘛，係咪先？所以佢唔覺得，唉，你做十次，我俾一次，我都係叫蝕幾兜嘢，我俾你咯。咁某程度就形成咗嗰啲咁嘅馬攬。就開始玩 失人化 十送一啦，咁，或者話仲有好多誇張㗎，嗰啲係買套票啦，啊撩到骨牆咁啊，但係就執唔少，執唔少啦呢啲啊， 呢啲真係好戇居㗎喎， 係啊， 好叻，大佬你明知呢啲場隨時俾人冚，你仲真係買套票，你真係， 但係好似唔貴㗎嘛，睇好票係十次，喂講真啦，喂我成日咁講㗎，我睇你去問唔嘅咋。如果你每日都去， 嗯， 即係我曾經我喺九幾年嘅時候呢，我日日都去， 哇， 我晚晚都會襯一件嘅，喂，我買套票一定冇問題㗎， 咁啊係， 係咪先？我抌過3000蚊唔使，3000蚊，咁我就可以玩北妹咯，因為扣翻嗰十送一啦嘛，我就可以玩北妹咯。咁譬如佢又唔知點樣嘅，好似係話俾280蚊，就係2000。5蚊就十次，就只係太妹以下。咁，譬如你玩北妹你嘅價錢。 嗯 ,ok, 咁嗰時候我同好鍾意玩北妹㗎，所以嗰啲阿哥阿冧我真係識少少，我屌好撚多菲律賓妹，咁嗰時候咪成日咪買套票囉，我買套票囉，咁形成我嗰時候成日玩囉，咁樣咁仲有啦，又講返差唔多時間啦，我又講下 ok, 嗯， 成也 OK， 日敗也 OK 啊？ 点解？ 即系我识嗰个朋友嗰间场咧，咁，样，自从 OK 做咗线稿之后，旺到不得了。 系，跟住又俾差佬氹。 当然差佬都差佬都知啦，差佬咪跟住本 OK， 跟住本豪情过嚟扫你个冇地位咯。 系咯， 系咪先？咁即系豪情卖得 OK 卖得，嗰阵唔净止呢两本嘅，仲有好捻多本嘅。 嗯， 卖亲嗰间就死嗰间，或者就扫嗰间。喂，你谂下，好捻容易中。因為你睇書上嚟全部都係生客嚟㗎嘛，喺， 嗯， 香港法例中兩次蛇呢就要封場㗎嘛，扑， 嗯， 你梗係中緊啦，咁形成嗰多時有好多場又俾人封啦， 咁你買套票咪賴嘢囉，屌 係唔同嘅，都係去得文物嘅啫，頭嗰時候嘅打炮嘅， 今日買咗套票聽日執， 咁大人死啦咪先 ,ok, 咁好多嘢玩法嘅，咁或者講到今樣大家網友都已經知道鹹書係有時係真係幾值得講， 嗯， 咁啊， 除咗自己睇之外，仲可以 好多好多資訊嘅 參考價值嘅， 其實一個文化研究嚟呢集，或者咧講下以前啲鹹書係點樣運作，由以前純功能性啊，去到純廣告性啊，其實都有佢生存嘅方式同埋生存嘅方法嘅，話聲聽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都同佢拜個早年啦，拜個晚年啦，都拜個年啦，都係個祝各位。溝女溝到唔停手啦，搞嘢搞到冇得透啦，見哥哥唔好屌。OK， 我祝大家身體健康啦，事事成功。我年年都係呢句㗎啦。 OK， 啱數 嘅。恭喜發財呢啲咁 行嘅，係啊，呢啲又返俾特首講，唔係俾阿財爺講。OK， 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